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听众朋友分享几本和女性啊密切相关的书籍，在这儿也提前祝所有的女性朋友节日快乐。哎，在我们开始说这几本书之前呀，还要把我今天请到的和大家一起谈论这些书的内容的这位专家朋友跟大家来做个介绍，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位儿童教育的专家，白燕仪白老师。白老师您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节日快乐。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们推荐四本书，这四本书分别是《女人这东西》、跟法国女人学雅致，还有伊犁米加，以及女人的性爱动机，一共是四本书。这四本书白燕仪也已经都是提前都看过了是吧？ 对，信息量非常的大，而且从各个角度让我更全面的了解了女性这种独特的生物。 没错没错，这四本书啊真的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说说怎么做女人，怎样让女人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先简单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吧，这四本书他们的各自的特色。 我们先说刚才第一本啊，《女人这东西》，其实一听这名好像挺不是特舒服，但是不要着急，因为这个作者是渡边淳一，他还有一本书，你一听这个书名你就觉得啊、哦，这也还好，就是《男人这东西》， 这是两本一套的。 对对对， 其实在我们节目以前曾经跟大家推荐过，当时是介绍男人的相关的情况的时候推荐过这本书。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两性情爱的一个系列书。渡边淳一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擅长于写两性关系的一个大师级的作者了。这本书啊其实从一个男性的视角来去全面的解读了女性，好像听着有一点拧巴，但其实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哦，原来在男人的一个研究领域或者他们的一个观察状态当中，我们的女人是这个样子的。可能更利于我们去呈现自己一个女性的状态。 哎，那接着来说第二本书啊，是伊犁米加，这是一本绘本，里面呢应该这样说，是图片多文字少，但是呢它有它的特色，我们来听白老师的介绍。 对，伊犁米加是一个韩国的作者写的一本书。说实话这本书反而占用了我比较大的一个阅读的时间，这么几个文字，但是却能够引发很多的思考，而且能够让自己去审视自己。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说呢，算一个桥梁，通过这个桥梁你打开了对世界观察的另外一个视角，同时通过这个桥梁去更真实的接触到自己内心，它是一个更多元化的去看待世界和更好的接纳自己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我很喜欢，而且虽然我到现在可能还只仅仅的粗读了一遍，我还希望能把它再更好的读一遍。 就是虽然是字儿少图片多，但是确实是一本走心的书啊，值得大家把那仅有的几个字儿仔细的去琢磨和研究。 对呢， 下面这本书啊，跟法国女人学雅致，这字儿多，基本没有什么图片，很少，我说的是和那伊犁米加相比较图片少，但这本书它的特色就是， 哎呀，这本书是一个绝对的女性的一个怎么说呢，枕边指导指南，它能够让你去感受自己怎么样去打理自己，怎么样是去修饰自己，怎么样去享受自己，怎么样通过自己去享受这个世界，反正就是做足了教女人怎么做女人功课的一本书。 好，最后一本书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女人的性爱动机》。 这本书啊，说实话当时我和刘莎我们俩选择的时候也是稍微的颇费了一点点的周折，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火爆，但是我们真的是觉得，如果我们回避掉人最本质的一种性爱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可能女人就 不太容易能够真正的开打开自己，也不太能够去那么好的去享受生活，享受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美妙。所以这本书作为我们的一个压轴，也会跟我们的女性读者们女性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到底我们在享受这样的一种美妙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什么其他的东西。 好了，我们已经把这一次节目的书单跟听众朋友们公布了，也简单的说了啊，这四本书他们各自的关注点还有他们的特色。下面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详细讲解了，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如何解读的。我们刚才谈到第一本书《女人这东西》，鼎鼎大名的渡边淳一的系列书籍的第二部哈。 嗯，这本书啊，其实它一共分十章，其实我主要就是想就是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角来去说了关于疼痛对男性和女性的不一样的一种解读。我们经常在家里边，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说她的老公这两天什么都不干。我说为什么什么都不干呀，大过节的，然后说那个病了。我说什么病啊，都不能干活了。他说是急性咽炎。我说这叫一个什么病？ 嗓子疼的病。 对，就是一嗓子疼。我说这个为什么就不能干活了呢？他说哎呀，他说就平时吧，你就会觉得他特别的强壮，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只要有一个头疼脑热呀，或者是有一个什么，然后就在那儿哼哼唧唧的，就感觉好像不行了。然后说这个女性呢，我们每个月哈，说有不管是生理周期呀，还是说我们去生孩子呀等等，但好像我们对疼痛的那种忍耐程度却远远的去高于了男性。 哎，刚才呀，板岩一说的这一点啊，和这本书当中渡边淳一对女性的看法真的是非常一致的。我们来分享一下书中一段话。作者呀，曾经做过医生，也就目睹了很多的手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女性对于疼痛的忍受能力较之男性要强。一般来说，人们都有一种先入之见，认为女人怕痛不如男人坚强，因为女人的身体与男人相比显得柔弱，而且女人呀，往往稍感觉疼痛就不能够忍受。的确，女人对于些微的疼痛比男人更加敏感，反应更加强烈，有时甚至会不顾一切的哭喊。但是当疼痛到极致的时候，反而会横下心来沉着地去应对。而男人对于微弱的疼痛可以忍住眼泪，但是对于剧烈的疼痛就完全顶不住了。女人那样的忍受力对于男人来说简直是望尘莫及。因此可以这样说，对于些微的疼痛，女人明明能够忍耐，能够应付，但却喜欢小题大做，反应夸张；而男人则勉强应付，却要故作轻松。一旦疼痛加剧，男人立即就败下阵来了。 对，其实他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个人感觉，女人在轻微疼痛的时候，然后在那儿，哎呀，不行了，我手指头嘎了呀，哎呀，不行了，我怎么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她不是在去宣泄她疼痛带给她的那样的一种感受，她那个时候更是需要被关注到，她要看到我的手指头被演了一下，或者是嘎了个小口子，你有没有看我？你有没有爱我？你有没有这个心疼我、呵护我？其实女人通过小的疼痛来感受到的是一种爱，而当女人为什么又能忍受那种比较大的疼痛，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爱的体现。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妻子或者女人来去说哎呀，其实我最近胃一直不舒服，或者是一直是失眠头疼，然后但是我都没有跟家里人说。你就会问她为什么，然后她就会说哎呦，不想让他们着急，然后我觉得本身都挺累的啦，然后再替我着急也不好。其实更多的它也是源于我付出的一种爱，是一种隐忍，而这种隐忍是以牺牲自我为进行一个为一个代价的。所以就是女人对小的疼痛的一种夸张的表现，有的男人就会觉得哎呀，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么严重吗？其实确实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确实是有必要，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一点点来感受你的爱，你的爱在这些点上都特别的积极而特别的主动和充分的时候，大的疼痛来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女人特别的能够扛，或者是 不是说这种躯体上的疼痛，比如说灾难或者是一些艰苦，那这个时候带给我们精神上的一种疼痛的话，女人也是因为会有那些细微的爱的感受而会有更大的承受能力，这就是女性她的一种比较独特的一种状态。 就像前面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白影一说到了啊，她的那个朋友家里面的那位男士， 重病的男人， 对，得了咽炎啊，嗓子疼。其实我想那个疼痛啊，当然，也不是说一点都不疼，但是和某些比较严重的痛经的女性比起来，那个疼痛可能还没有那个严重呢。但是很多痛经的女性其实就在正常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些体力的劳动，这个就能够看得出来啊，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女性真的有很多时候挺坚强的，也挺能忍耐的，而且忍耐的背后其实是有，她那么多的意思在里面呢。 对，其实女人从怎么说呢？从十二三岁起有了生理周期变化之后，她就开始被训练，被一种被动的训练。成为一种耐性更强，因为他要担负繁衍呀，他要担负一个家庭的重担呀，就是我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他其实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就是生理上带给我们的一种自主性的训练，也会增强我们的耐受性耐受力。所以怎么说呢，其实男人嗓子疼也是疼，我们呢也是每个月反正也都会有那么几天不太舒服，但是就是因为一个已经习以为常了，一个很多男士会觉得那怎么办呢，不是每个女人都这样吗？但其实如果你能够给你自己身边的女人在这几天有更多的一些关爱的话，那真的会让他感觉很温暖，因为一个习以为常的疼痛都得到一个呵护和一个问候的话，那么这份爱的力量其实远远要比说在某个特殊的节日你送他一个什么玫瑰花啊，要来的更让他有感受，有快乐的幸福的感受。 嗯，女人这东西这本书当中啊记录了很多，那么作者因为是有一个医学的背景，那么他以一个专业的角度和生活经验啊去了解的女性的感受，在这本书当中做了一个呈现。我倒是觉得这本书不仅女性可以看，可以了解自身，其实男性也应该看一看，了解一下真正的女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呀，其实我们说男人这东西那本书是给女人看的，因为我们要去掌握男性，然后好去跟他们更和谐的相处，而女人这东西不光女人自己要弄明白，男人确实也要看一看，你才能够知道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女朋友整天为什么那么矫情，为什么突然就不高兴了，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那么的无理取闹了，但这本书里边都会有答案。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几本和女性相关的书籍。刚才呢已经说过了啊，女人这东西，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一本绘本《一厘米家》，说的是比一厘米多一点儿。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其实说的都是好多的细节，但是啊这样的细节其实真的是让大家特别关注。而且我还是要说一点啊，在我们大家传统的印象当中啊，绘本呢它可能呢是男女都可以看的，但是这样的一本书，我想它更应该是女性阅读的要比男性要多一些。在这本书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些内容，为变化而生却不改变的事实，还有像蓝色一样的固有的观念，喜剧和悲剧的差别，近在咫尺的真理等等，生活当中啊就能够随处可见的细节，可能这样的一些细节啊对于男性来说他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是女性生活当中的重中之重。白眼仪，这是我的感受，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确实，我们说如果一个男人如果观察到如此细节的话，那他要不然就是一个作家，而且是特别 特别能够受人欢迎的那种畅销书作家，细腻啊，要不然你就会感觉他很娘。哎呀，我身边怎么有这么一个唠唠叨叨的，然后没完没了的，什么事情都弄得你快发疯了的。所以男人和女人状态是不一样的，这点我一定要衍生的说一句，千万不要希望你的男人变成那么细腻的一种状态，否则的话大部分女人你们都会受不了而疯的。 而且啊，就说到这本书啊，它其实是图片比文字多，但即便是绘本啊，男性比较多看的绘本呀和女性看的绘本还是有区别的。我个人认为这本绘本这样清新的颜色还有它涉及的内容真的是更适合女性看，虽然这书当中也有一些男性的内容，但是好像这书我觉得男性会看的挺少的。 对，因为它更符合女性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有更多的那种联想性、想象的空间，而且是那种情绪型的、感受型的状态。它不像那种男性比较喜欢看的绘本是那种比如说宣泄型的，就比如说有那种搏击呀、或者是那种探索型的，能让他有那种知识型获得的这种等等。而女性她可能更多需要一种情绪情感的一种感受。 对，像这本书当中我也刚才提到一个内容啊，像蓝色一样的固有观念，他就说到了天的蓝色，那它首先画了是一个淡蓝色的，就是很多人认为的那个白白的白云，蓝蓝的天，那个蓝天的颜色。但是随后呢，它又画了橘色的，还有橙色的，还有灰色的，还有黑色的，还有深蓝色的，甚至还有粉色的，是不同的时候这个天的颜色。像橘色的时候呢，就是日出的时候，因为太阳的光把天空呢也映成了橘色的，而天黑的时候呢，这天的颜色就变成黑暗的了。这样的细节真的是非常多。哎，百燕姨，在这本书当中啊，你说到了文字特别少，但是特别的入心。那哪些文字最入你的心呢？为什么会进入到你的心里呢？ 它是一种感受，就比如刚才你说的这个像蓝天一样的固有观念，它就突然让我联想到了一个我们经常现在提的一个词叫标签儿。就是我们会特别容易给别人贴上标签儿，给某一个事物贴上标签儿，就像给天空也贴上一个蓝色的标签儿一样。那这种标签儿其实它有好的功效也有不好的功效。好的功效呢，就能帮我们尽快的去识别一个东西，比如说一说天空我们就想就是蓝色，一说沙滩我们就想起了椰风啊什么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它也有一些就是禁锢我们思想的一些状态的可能性，所以也叫刻板印象嘛，刻板效应，其实这个都是指的这个标签。所以当我们对像蓝色一样固有的观念这样的一种状态有一个领悟的话，那我们其实需要领悟的不是说只是说啊、哦、原来天空是有很多种颜色，他不是想告诉你这个，他是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已经被一个又一个的标签把我们的人生给贴的差不太多了，我们是不是该适当的把这些标签给摘掉一些，才能让我们用一个自由的眼睛来去观察这样的一个多彩的世界，而不是世界只是一个颜色。 在这本绘本当中啊，虽然是图片居多，但是啊，文字还是占有一定比例的。前面呢，我们就说到了喜剧和悲剧的差别，在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述的：电影里，再怎么完美的背景下，有两个互相伤害彼此的主人公，也不是喜剧；相反，再怎么贫穷破败的环境下，有两个相互依偎、相互支持的主人公，也不是悲剧。换句话说，直面绝望的处境，主人公紧握双拳重新站起来，那场景也并不是绝望，而变成了希望。人生也是如此，生活中的某个场景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是希望还是绝望，往往不是由这个场景是温馨还是悲惨所决定，而是场景中的那个人来决定。 其实这一段话呀，和我们最近也经常读的一个故事是相关的，就是说在沙漠里，然后你快要渴死了、热死了，突然间出现了半瓶水，然后有的人呢，就会因为这半瓶水燃起生下去、活下去、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而有的人呢，就悲观的会觉得，哎呀，怎么只有半瓶水啊？这怎么可能让我坚持着活下去呢？然后就让自己 更加快速的死掉。所以他讲的是一个这几个字啊，就是喜剧和悲剧的差别，他讲的其实是一个特别深刻的道理，就是你主宰了命运还是命运主宰了你，是环境造就了幸福还是你使环境变得更幸福。其实环境当然非常的重要，但解读环境的真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主体本身，也就是你的一种状态。你的快乐感受可能在一些艰苦的状态当中也会创造出一些幸福的温馨的那种东西来。但是如果你整天就是愁眉不展的，因为在我的咨询室里边有太多的那些比较有钱的家属们，然后比较有一些这个能力的这些人的这个家属们，他们其实按说应该是叼着金钥匙出生的，那可是他们活得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感觉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自我是消失了的，自我是没有能力去创造和去享受的。所以就是 当自己觉得自己什么用都没有的时候，空虚就出现了。人一空虚，很少有幸福的。 对呀，所以这短短的这句话，就是这几个字，就让我们感觉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都是可以燃烧，都是可以去创造的，而不要拘泥于某一个环境，环境只是暂时的。 人才是最重要的， 对，人才是永恒的。你人不在，你再有什么样的环境，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如果说啊，我就愿意沉溺在这样的一个悲惨当中，或我就沉溺在这样的一个幸福当中，不管你沉溺在哪种当中，只要是沉溺而放弃了自我的力量的话，那最后都是悲剧。 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个内容我觉得也是特别希望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叫做可逆的因果关系。因为幸福所以笑了，因为笑了所以幸福，因为拥有所以分享，因为分享所以拥有，因为漂亮所以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漂亮，因为是朋友所以选择信任，因为选择信任所以是朋友，因为优秀所以受到称赞，因为受到称赞所以优秀，因为感恩所以满足，因为满足所以感恩，因为可能所以开始，因为开始所以可能，因为年轻所以爱挑战，因为爱挑战所以变得年轻。世界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思想改变了，世界也会变化。感谢白燕仪，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会。 那年榕树下，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那年榕树下，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可以摇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榕树下，那年萤火虫一样飞舞盘旋，每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榕树下，那年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一道